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万真。 记得那 下着雨，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哆罗伊德伊玛露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听着风 前，同个书桌前，一遍两遍，相爱怎么给？书里的玫瑰，蓝色的信笺。车在右边，我的球鞋从不陷入远，到你家门前想起你的脸，却有点胆怯。像张白纸，爱情才刚开始，你会写下什么？我的 帮你重温曾经错过的好歌老歌，我们来欣赏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，来自孙悦演唱的《小龙女》，二勇带出的《爱已成风》。 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满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，心在深邃夜未央。

在雨天，看彩虹挂天边，勾勾小指头的相约，有多少没实现，原来都是戏言。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是我在 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从容地抬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又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泥泞的沙呢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这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泥泞的刹那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只是我总容易抬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太多。 长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